所以在荣耀里，老鸟就算想抛弃原来的角色重新开始，也未必非要换来新区。在旧区还可以用自己的老号给予经济武力上的支持，升起来更快，那多幸福。所以会来新区开荒的老鸟，绝大多数都是夜渡寒潭他们这种为工会经营而来的。但现在， 遇到了一个军魔校这样一个前所未见过的高手不说，这人又号称能找到操作可比他和叶未央这种程度的玩家。他和叶未央虽然比职业选手还差得远，但在玩家群中却也是很高水平了，是霸气雄图精英中的精英，葛兰西格就好比是五大高手这种水平。结果 这君莫笑好像随便就可以张罗到几个人，这让夜渡寒潭怎能不迷茫？对于他要张罗来的人物，怎能不好奇？你们练你们的集去吧，这记录反正放这儿也不会有人去碰，等我升上来就帮你们刷了他。叶修最后道：“那再联系啊。”夜渡寒潭不急于这一时， 这君莫笑会找些什么人物来，他终究还是会见到的。夜渡寒潭和叶未央带着一伙离开了，他们冰霜森林的次数是没了，还有埋骨之地可刷。叶修的君莫笑却才21级，入不了埋骨之地，接下来只能是任务刷怪练级。一边往练级区去， 叶修一边拉开了好友栏，呼叫了一下包子入侵。包子入侵这家伙虽是荣耀小白，但猎杀血枪手和几次下副本后，叶修看出此人其实操作具有相当的手速。他的情况和唐柔有点类似，对荣耀都不熟，但手速却都是有的。相比之下， 包子入侵的手速虽比不上唐柔，但协调性更好。看这家伙沉迷于荣耀的劲头，这手速八成是玩其他操作类的游戏练出来的。包子入侵此时却还在冰霜森林副本中，和田七他们一起。叶修这边是留了最后一次和霸气雄图他们一起了。 田七他们于是又随便加了个人下最后一次，这么一组玩家水平普通，角色装备普通，相互配合也普通的队伍，刷本的速度就实在不够看了，基本都是要杀出30分钟开外的。包子入侵有手速是没错，但不能忽视他是荣耀小白，于是他的发挥就和指挥有很大关系。 有优秀的指挥替他思考，指挥他走位输出的话，他的手速才有可能充分施展。现在他们队伍的指挥是田七，一个只是熟手，连高手都称不上的人物。 啊，大神，我们还在副本呢，有什么吩咐啊？ 包子入侵回消息挺快，副本中杀怪中回消息还麻利， 这是手速的一种证明。我刷完了，等会儿找你说点事情。叶修回道。哎，那好像没在电视上看到你名字啊。嗯，失败了。啊，太可惜了。你先打本吧，一会儿说。好。 叶修这边副本出来，和叶渡寒潭他们都聊了半天了，田七他们这边副本也基本差不多。 不大一会儿，顺利通关，五人灰头土脸地从副本里钻了出来。田七等人对于没有高手兄坐阵时的队伍效率极其不满意，但是偏偏又无奈得很。高手兄坐阵时的打法，他们即便看在眼里，也是无法复制的。这情况就和叶修同大公会们用一波流打法一样。 蓝河他们当然已经完全明白这个一波流是怎么打的，但他们同样也无法复制， 因为当中的核心关键人物的技术水平，他们实在无法达到。 高手兄， 田七五人队临时加的那人离开了，余下四人过来和叶修打招呼。刷新记录失败的事儿，他们也听说了，刚在本里就查看了通关记录，看到君莫笑的名字列在第二名的队伍中，和第一名队伍差距不小。田七等人估摸此时高手兄的心情不会太好，所以只打招呼不多说话。 现在冰霜森林副本这个记录有点变态了，想打破需要组个有点水平的队伍。 不可能是我们吧？ 田七喊。他这点自知之明还是非常有的，他们的水平完全比不了大公会的精华。 你们觉得包子的水平怎么样？ 包子？ 田七、慕云深、浅生离三个都各发一个惊恐的表情，最后该说的话还是得说。 包子不太会玩吧？ 包子入侵这边则是一人就发了三个惊恐的表情。 他是不太会玩，不过包子的手速很快。 是吗？ 田七三人疑惑，他们没注意到这个。 这个是的呀，我手速很快的，大神怎么知道？ 包子入侵惊讶。 看出来了。 叶修笑。其实以包子入侵对游戏的生疏，想表现出他的手速真的挺不容易。但叶修是什么人呢？对荣耀熟得不能再熟的教科书级人物，凭借几个细节方面的操作就已经判断出来一人的操作反应和手速。他看得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寻常人都能看出来的。 我手速是还行，不过感觉施展不出是吧？ 是啊是啊。 包子入侵连忙道， 今晚就跟着我刷怪吧，我来好好指点你一下。 好啊好啊。 高手兄也指点我们一下呗。 田七等人嚷嚷。 你们还用我指点啊？想提高自己练手速就是了。 叶修说。田七等人泪流满面。 一直在练呢。不得不说，有些时候是有一种叫天分的东西在作怪。 田七等人泪奔。 高手兄，我们知道你已经委婉了，但听起来还是很直接啊。都一起去吧，没有天分也是可以靠苦练的，只是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真的下功夫而已。 叶修领着田七一行人最后是到了埋骨之地。田七、慕云深、浅生离三个和君莫笑等级一样都是21级。对于23到26级的埋骨之地越级怪，他们比较没信心。包子入侵这小子23级，埋骨之地倒是有他同级的小怪，此时已经是跃跃欲试。包子入侵当然是叶修要辅导的重点，田七那哥仨虽然不能说已经无法提高，但要解燃眉之急却还是只能指望包子入侵。先打发了田七三人去练级后，叶修就开始了对包子入侵的一对一辅导。首先当然是得给这家伙讲解一下流氓这个职业。流氓这个职业综合能力较强，但在25级这个等级阶段却不具备什么群体输出的能力。流氓一级时的可学技能和各职业一样，是一个制造浮空的勾拳，而五级的技能是耳光，一巴掌抽上去清脆动人，是未转之前唯一一个附带仇恨效果的技能。十级技能吸袭，四人过来后提袭重击，不过这技能只能算半个抓取类技能，因为不带击倒效果。之后是15级技能锁喉，这技能背身时无法使用， 掐住人的喉咙后，和吸袭一样不能将对方击倒，但此技能可持续2秒，随等级提高还可延长时限，并且在锁喉状态下可以继续使用攻击，比如可以来个20级技能专袭。不过这时候想拍到后脑是有点操作难度的，鼠标甩动要快，要准，要有弧度。再然后就转职后的20级技能抛杀。叶修对包子入侵已经有过一番教导，再之后就是25级的技能荼毒了，给武器施加毒药，而后发动的一击将附加毒属性攻击。不过这毒上去后没有持续性，就是一次性伤害，无视防御。这个技能目前23级的包子入侵还不会，暂且不提。而之前的技能和普通攻击一些手段，包子入侵已经有了体会。叶修就先给他指点了一下这些技能所存在的隐藏效果，如耳光如何打出二段连击，吸袭打出背击时可以制造击退，锁喉施展中对方防御力减半，这些东西都是在系统的技能说明中没有明示的，属技能隐藏效果。包子入侵沉迷于游戏中，也没去看过攻略，完全不知。啥都没了解，怎么选择的职业呢？叶修疑惑地问了一下后，结果这小子竟然说散人阶段乱学技能，而后觉得流氓的耳光、吸袭还有锁喉都是他街头打架时的常用招式，顿时觉得这个职业十分带感，代入感强得无以复加，遂果断转职。答案让叶修有点汗呢，但既转之则安之。叶修手把手的提点指导后，本就具备操作手速的包子入侵进步神速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叶修现在只担心一个问题，以这家伙游戏的热情，加上本就高出自己2个的等级，不会自己没到25时他就已经冲到26级去了吧？这个问题可着实严重啊。叶修觉得必须和包子入侵严肃地谈一谈。 包子，多久没睡觉了？ 叶修问着。 啊，我不累。 包子入侵兴奋刷怪中耳光啪啪的。 适当歇歇啊，我这找了几份攻略都是讲流氓的，你可以看看。 哦，我吃饭的时候看。 你这么玩命的练级，也追不上大公会的那些人啊，他们都是好几个人玩一个号，每天不休息的在练级。 包子入侵表示出不屑。 切，那算什么本事啊， 人多力量大嘛，所以你一个人就别和他们较劲了，放轻松，慢慢练。最最主要的是你练这么快，转眼26级的了，我怎么找你一起去刷记录啊？ 叶修终于说出主题了。 为啥不能啊？ 包子入侵实在太小白了，副本记录的规定都不知道。叶修只好又解释了一下，完了包子入侵也不得不陷入矛盾纠结中。他想快快升级，可又想刷副本记录上电视。田七三人此时也被叶修召唤过来当说客，对包子入侵进行游说。这三人也是不遗余力，向包子入侵大谈在荣耀里等级只是浮云，上电视挂榜单才是最最崇高的追求。一堆人轮番轰炸，包子入侵总算是很勉强地接受了。 好吗？那我尽量慢点。大神，你要升几天啊？ 我很快的。对了，你这几天就先别加工会。 哦， 总算搞定了包子入侵，叶修长出了口气。对付小白那也是件不容易的事，你讲任你讲，清风釜山港，小白也是一种强。 好容易接受了慢点练级的包子入侵，这时打怪也不是，不打也无聊，打快了不行，打慢了又没劲儿，一时间不知该干啥好了。索性退出游戏，搜集叶修给他介绍的攻略去看了。叶修一看，这哥们儿总算是不练了，但自己这边那是得抓紧了。于是组了田七三人，把埋骨之地当副本一样狂耍。刷的那三人对埋骨之地都开始反胃了，而叶修依旧精神抖擞，让三人忍不住老生常谈的感慨： 哎呀，不愧是高手兄。 埋骨之地刷到天亮，四人都升到了22级了。田七三人虽然想吐，但高手兄率领下连刷怪都更加效率一些，又让三人有些恋恋不舍。叶修这边呢，却是到了换班的时候，不能继续守着前台的电脑玩，匆匆交接了一下后，杀去吸烟区重上游戏。陈果一觉醒来，往窗外一看，又是一个好天气，伸着懒腰爬起来，揉着眼就想去洗手间。走到卧室，猛然想到现在这屋子里可还住着个男人，可不像以前和唐柔两人住时那样可以随便的敞露胸怀了。想着，陈果整了整睡衣，该系的该扣的都弄妥，这才出了卧室。出了门往边一看，唐柔的房门只是虚掩，太马虎了，屋里有男人呢，睡觉不关门，走了春色可不好。陈国一边想着一边搞实验，试着看了看从这个门缝能不能看到唐柔的床，结果看是看到了，但床上却没见人。陈国一怔，上前推门一看，唐柔的床铺根本就还没动过，一夜没睡。陈国惊讶，随即一瞅叶修小储物间，门也是虚掩，犹豫了一下后还是跑上去一看，也没人。这两个疯子呀，陈国呆呆地望着左右两个敞开门不见人的空房间。陈国飞快收拾了一下后，就疯一般地出现在了网吧。在工作人员老板娘早的问候声中，在无烟区的角落里看到了唐柔，神情和晚上陈果去睡觉时一样的专注，丝毫不带倦意。又跑去吸烟区的角落一看，叶修在这儿叼着烟，吞着云，吐着雾，蔚蓝的烟雾中眉目不清地操作着游戏。大清早啊，网吧一天当中生意最冷清的时候，比通宵人还要少，网吧里清脆回响着两人操作的声音，你一下我一下，啪啪啪啪。陈果没理叶修，先杀去唐柔那边。 喂，海马，不要命了你？ 陈果边走近边说着，没反应。唐柔这戴着耳机呢，耳中只听到游戏中的声音，身边的陈果什么的此时和他根本不在一个世界。陈果只好上前把他的耳机掀了下来，唐柔这才反应过来。 起来了，早啊。 唐柔转头看了陈果半秒钟，扭头回游戏。 玩疯了你。 陈果无奈，他有点怀疑自己把唐柔拉进荣耀是对还是错了。唐柔却只是笑而不语。 多少级了？ 陈国凑上来看， 16级，还差叶修的军模校5级。 唐柔说着点开好友栏，一看到军模校后却是惊叫了一声， 哎呀，他又升了一级，22级了。